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时间咱们聊过一所大学的往事，说的是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节目的主角啊，同样也是一所学校，它就是80年前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10号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高等学府。而2018年4月，在这所学校成立80周年之际，不少文艺界人士也纷纷回到延安追寻他们的初心。在鲁迅艺术学院曾经诞生过许多经典的文艺作品，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也重返延安来说说这些经典作品的诞生故事，回顾鲁艺的历史。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到贺敬之、穆青、王坤、马可、于兰、孟余这些名字，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略显陌生了。不过说到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黄河大合唱等等这些经典的文艺作品，大家应该都是印象深刻。这些艺术家和这些作品就都是来自同一所学校，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10号鲁艺在抗日的烽火中成立，在延安办学的7年时间里，培养了学生近700人。当年的课堂设在狭小的窑洞里，教员只有50多人，不过他们的名字如今听来都是如雷贯耳，何其芳、艾青、吕季、冼星海等等。在这里他们既是艺术家也是生产者，他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上千亩，种粮食、纺羊毛、烧木炭，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也铸就了崇高的信仰和浪漫的情怀。他们还是革命战士，以文艺为武器，投身到极其严酷的抗战前线，负责慰问演出和战地宣传。吴明、阎锡等鲁艺的英烈更是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献身。艰苦的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却是艺术家们创作的黄金年代。年仅20岁的贺敬之写出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广为流传的歌词，30出头的冼星海谱写了《军民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团队也是一群平均年龄大约25岁的年轻人。上个月在给大家介绍民族歌剧汇演的时候，曾经说到过歌剧《白毛女》，它正是延安鲁艺时期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今天咱们也再来分享一些《白毛女》在延安首演前的故事。众所周知，歌剧表演艺术家王坤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这个艺术形象，她是喜儿的第一代演员。不过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白毛女之初，饰演喜儿的第一人却并不是王坤，而是延安当时著名的演员林白。1938年年仅15岁的林白从河南洛阳女子中学毕业，来到了黄河之滨的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他先后在戏剧系和戏剧音乐系学习了4年。1939年林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作为已经在延安小有名气的戏剧演员，林白成为了鲁艺实验剧团的演员。鲁艺筹备排演《白毛女》的时候，林白就是扮演喜儿的首选演员，其余阵容是林子峰扮演杨白劳、陈强扮演黄世仁。 可是在排演的过程中，林白却突然病倒了。党的七大即将召开，县里剧《白毛女》的排演也是迫在眉睫。主管《白毛女》创作的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急的是团团转。而这个时候，一个小姑娘闯入了他的眼帘，她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员王坤。那年她只有19岁。当时延安的秧歌运动如火如荼，王坤也被具有独特韵味的陕北民歌所吸引住了。他跟着民间艺人唱秦腔，唱信天游，每天天不亮他就来到室外练嗓子。在山坡上、小河边、树林里，总是响起他那银铃一般的歌声。后来王坤发现，在自己全神贯注唱歌的时候，总有一个男人在不远处站着偷听。有一天那人正在偷听的时候，王坤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家张庚。张庚告诉王坤，白毛女第一稿出来后，扮演喜儿的是林白，现在新的剧本出来了，但林白又病了，剧组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着急呢。我偷听你唱歌好几天了，觉得你的音律宽准，但是前几天都是零零星星听，没敢打扰你，这回你正儿八经的唱几段完整的歌让我听听吧。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坤恍然大悟，爽快地说，你想听我唱歌也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好，我唱几段给你听听。于是张庚拿出了白毛女剧本中北风吹的词曲递给王坤，说你就唱这段。王坤接过来熟悉了一下，马上亮嗓唱了起来。一曲北风吹唱罢，张庚皱了一个多月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喜儿就由你来演。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介绍的是鲁艺80周年。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了一所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之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鲁艺初期设置了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来又增设了文学系。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先来聊聊鲁艺戏剧系的往事。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革命圣地延安，为了进行抗战的宣传教育，从1937年的冬天开始就排演起了京剧现代戏。最先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西北战地服务二团，后来由鲁艺来负责演出。延安鲁艺并没有京剧专业，初期也没有京剧的内行，教职学员中只有少数是在到延安之前曾经登台演唱过或者演奏过京剧的票友，还有一些虽然没登过台却也会唱或者会拉几段京剧的戏迷。而鲁艺就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进行京剧工作的。鲁艺的第一出京剧是在学院成立三个月之后，为纪念抗战1周年编演的现代戏《松花江上》。剧本是由戏剧系的教员王振之以京剧传统戏《打渔杀家》为模子来改编的。鲁艺成立四个月之后，又组建了以王振之为团长的第一个实验剧团，他们既演话剧和歌剧，也演京剧和曲艺。在剧团成立的晚会上就上演了第一出由他们自己创作的京剧现代戏《松林恨》。 内容写的是日本侵略军在松林里抢走了一个中国老人的女儿，老人痛不欲生，正要自尽，女儿被游击队指挥员救回，于是老人也得救了。这个剧虽然剧情比较简单，但是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以传统戏为模子改编的京剧现代戏又编演了几出《刘家村》《赵家镇》《夜袭飞机场》等等。鲁艺演出京剧现代戏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不过要演古代戏的话，需要的服装道具是更为复杂的。为了也能演出古代戏，中央决定拨款2000元给鲁艺购买戏箱。而延安演出京剧传统戏的头炮是在1940年初打响的，剧目是全本的《法门寺》。当年在延安，法门寺和曹禺创作的话剧《日出》轮流公演，每轮连演四次，轰动延安，盛况空前。党中央对京剧工作十分重视，主要领导人都时常观看京剧的演出。据说毛主席当年一连看了四次法门寺，每次都非常欣赏。在几次演出结束之后，他还与全体演员会见，并且共进晚餐。鲁艺为延安的京剧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创作并演出了一些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也培养了以阿甲为代表的一批京剧艺术家，在京剧传承和改革的事业中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鲁迅艺术学院80周年，回顾过去的历史，有不少经典的文艺作品都是诞生在那个岁月。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就是《黄河大合唱》。有人说，20世纪的中国合唱作品没有一部能和《黄河大合唱》相提并论。他对危难时局的写照，对民族精神的鼓舞，以及他所具有的艺术水准，至今无人超越。而这首歌曲就是在延安鲁艺的一个小窑洞里诞生的。 我站的情景吗？ 1938年9月，武汉沦陷之后，诗人光蔚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3队，从陕西宜川县的湖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他们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到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1939年1月，光蔚然抵达延安之后，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并在这一年的除夕联欢会上做了朗诵。冼星海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系主任，他听到《黄河吟》这首诗之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一首《黄河大合唱》。当年条件简陋，冼星海只能在土炕上架起一张小书桌，当时的延安连纸张都非常稀缺，更别说谱纸了。冼星海只好让妻子帮忙在普通的纸上画好格子。冼星海习惯于边吃糖边创作，但是在物质匮乏的延安根本就买不到糖果，还是光蔚然了解他，想方设法给冼星海买了2斤白糖。就这样，作曲家写几句吃一口白糖，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旋律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涌现在纸张上。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女士后来也回忆说，早春的延安夜里非常冷，他们只能用一小盆炭火取暖，延安的木炭也不充足，后半夜炭火一熄，窑洞里慢慢就冷了下来。看到冼星海创作辛苦，钱韵玲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只用了6天的时间，《黄河大合唱》连总谱带合唱就创作完成了。1939年4月13号，《 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大礼堂公开首演，5月11号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冼星海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延安当时缺少管弦乐队乐器，冼星海写伴奏的时候就拼凑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中西乐器。作曲家李焕之对这段经历也记忆深刻，他说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的用上，除了3-4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来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于是连汽油桶都改成了低音胡琴。黄河大合唱受到前线和后方的热烈欢迎，冼星海也有意把它写成5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但他一直忙于教务和创作，直到1941年的春天才把管弦乐队版的配器完成。当年延安演出的西洋和民族乐队的混合版也成了今天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管弦乐队版。黄河大合唱首演的时候一共分为8个乐章，分别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和怒吼吧黄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三章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常规演出中很少出现。有一种说法是当年的延安很难找到胜任的朗诵演员，便把这一段省略了，久而久之成了惯例。1987年在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的演出中，这一段朗诵终于被加了进来。黄河大合唱在近40年后也恢复了原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朗诵片段。 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在10里路外仰望着它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回顾延安鲁艺80周年的历史。在延安的7年多的时间里，曾经诞生了许多中国文艺史上的经典作品。八路军进行曲的作者郑绿城的女儿郑小提就回忆说，父亲在延安时期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着，打着手势，有时候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茬桌子踏步转悠。环境如此简陋，但郑绿城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却有着势如破竹、气势磅礴的音乐形象，并且最终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年的鲁艺人们心中有一种声音，就是要歌颂，要呐喊，要用作品作为抗战的武器。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聊最后一个作品，就是歌曲《南泥湾》。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45公里处，是一条狭长的沟谷。日寇占领武汉之后，随即改变了侵华策略，逐步将主要的军事力量转向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国民党也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包围封锁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再加上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生活陷入困境。为了支持长线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主席号召陕甘宁边区的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而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工作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就在1940年底进驻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方圆上百里的南泥湾，开荒屯田，生产自救。南泥湾在屯垦之初，旅长王震十分注重根据地形地貌合理安排生产。第359旅所属各部有的开荒种地，有的烧炭熬盐，有的负责养猪养羊，织布纺纱。全旅官兵喊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上自旅长，下到伙夫，每个人都参与到生产运动中。在南泥湾气死牛好树材的事迹至今被人津津乐道。1943年3月359旅94个开荒能手齐集一起进行生产大比武，一连三天，战士郝树才天天保持着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提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却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雅号叫气死牛。当年部队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了简陋的帐篷，露宿在山林野谷中。没有粮食就跋山涉水到百里外去背，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打野兽，没有工具就去捡弹片锯铁轨，自己动手打铁。在热火朝天的垦荒竞赛中，开荒记录也不断被刷新。与此同时，第359旅还在南泥湾兴办工业，建起了毛纺厂，生产的呢子当时就很受欢迎。在全体官兵的艰苦奋斗中，南泥湾彻底改变了模样。为了歌颂这些八路军战士，由延安鲁艺戏剧系的贺敬之作词，音乐系的马可作曲，创作了一出秧歌舞剧叫《挑花篮》，后来进行修改整理成为了《南泥湾》。《南泥湾》这首歌也很快在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延安精神也随着《南泥湾》的歌声被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那今天关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那些经典作品的创作故事，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顺子翻唱的这首《南泥湾》，老歌新唱，经典传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